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想和你聊聊 Python 的异常处理。和其他语言一样，异常处理是 Python 中一种很常见并且很重要的机制与代码规范。我在实际工作当中见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。一位工程师提交了代码，不过代码某处忘记了异常处理，碰巧这种异常发生的频率不低，所以在代码 push 到线上后没多久就会收到紧急通知，服务器崩溃了。如果事情严重，对用户的影响也很大，那这位工程师还得去专门的会议上做自我检讨，可以说是很惨了。这类事件层出不穷，也告诉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程序中的异常尤为关键。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，那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正题。我们首先需要了解 Python 中的错误和异常是什么，两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？通常来说，程序中的错误至少包括两种，一种是语法错误，另一种则是异常。所谓语法错误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也就是你写的代码不符合编程规范，无法被识别与执行。比如下面这个例子， if 语句漏掉了冒号，不符合 Python 的语法规范，所以程序就会报错 invalid syntax。 而异常则是指程序的语法正确，也可以被执行，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错误，抛出了异常。比如下面的三个例子，他们语法完全正确，但显然我们不能做除法时让分母为零，也不能使用未定义的变量做运算，而让一个整形和一个列表相加也是不可取的。于是当程序运行到这些地方时，就抛出了异常，并且终止运行。例子中的 zero division error、 name error 和 type error 就是三种常见的异常类型。当然Python 中还有很多其他异常类型，比如 key error 是指字典中的键找不到， file not found error 是指发送了读取文件的请求，但相应的文件不存在等等。那我在此呢不再一一的去赘述，你可以自行参考相应的文档。刚刚讲到，如果执行到程序中某处抛出了异常，程序就会被终止并退出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终止程序，让其照样运行下去呢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常处理，通常使用 try 和 except 来解决。比如下面的例子，这里默认用户输入以逗号相隔的两个整形数字，将其提取后做后续的操作。如果我们输入 ab， 程序便会抛出异常 invalid literal for int with base 10， 然后跳出 try 这个 block。 由于程序抛出的异常类型是 value error，和 except block 所 catch 的异常类型相匹配，所以 except block 便会被执行，最终输出 value error 并打印出 continue。 我们知道 except block 只接受与它相匹配的异常类型并执行，如果程序抛出的异常并不匹配，那么程序照样会终止并退出。所以还是刚刚这个例子，如果我们只输入 1， 程序抛出的异常就是 index error， 与 value error 不匹配，那么 except block就不会被执行，程序便会终止并退出。不过很显然，这样强调一种类型的写法有很大的局限性。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中一种解决方案是在 except block 中加入多种异常的类型，比如下面这样的写法，或者第二种写法。这样每次程序执行时， except block 中只要有一个 exception 类型与实际匹配即可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保证程序覆盖所有的异常类型，所以更通常的做法是在最后一个 except block 声明其处理的异常类型是 exception。 exception 是其他所有非系统异常的基类，能够与任意非系统异常相匹配，那么这段代码就可以写成下面这样。或者你也可以在 except 后面省略异常类型，这表示与任意异常相匹配。需要注意，当程序中存在多个 except block 时，最多只有一个 except block 会被执行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多个 except 声明的异常类型都与实际相匹配，那么只有最前面的 except block 会被执行，其他则被忽略。异常处理中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用法是 finally， 经常和 try、 except 放在一起来用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 finally block 中的语句都会被执行，哪怕前面的 try 和 except block 中使用了 return 语句。一个常见的应用场景便是文件的读取。 这段代码中 try block 尝试读取 file.txt 这个文件，并对其中的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。到最后，无论是读取成功还是读取失败，程序都会执行 finally 中的语句，关闭这个文件流，确保文件的完整性。因此，在 finally 中，我们通常会放一些无论如何都要执行的语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文件的读取，我们也常常是用 with open。 你也许在前面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过， with open 会在最后自动关闭文件，让语句更加简洁。前面的例子里充斥了很多 Python 内置的异常类型，你可能会问，我可以创建自己的异常类型吗？答案是肯定是， Python 当然允许我们这么做。下面这个例子，我们创建了自定义的异常类型 myInputError， 定义并实现了初始化函数和 string 函数。如果你执行上述代码块并输出，便会得到下面的结果。实际工作当中，如果内置的异常类型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或者为了让异常更加详细可读，想增加一些异常类型的其他功能，我们可以自定义所需异常类型。不过大多数情况下， Python 内置的异常类型就足够好了。学完了前面的基础知识，那接下来我们着重谈一下异常的使用场景与注意点。通常来说，在程序中，如果我们不确定某段代码能否成功执行，往往这个地方就需要使用异常处理。除了上述文件读取的例子，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大型社交网站的后台需要针对用户发送的请求返回相应记录，用户记录往往储存在 key value 结构的数据库中。每次有请求过来后，我们拿到用户的 ID， 并用 ID 查询数据库中此人的记录，就能返回相应的结果。而数据库返回的原始数据往往是 JSON string 的形式，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 JSON string 进行解码。你可能很容易想到下面的方法，这样的代码是不是就足够了呢？要知道，在 JSON loads 函数中输入的字符串如果不符合其规范，那么便无法解码，就会抛出异常。因此加上异常处理十分必要。不过有一点切记，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滥用异常处理。比如当你想要查找字典中某个键对应的值时，绝不能写成下面这种形式。诚然，这样的代码并没有 bug， 但是让人看了摸不着头脑，也显得很冗余。如果你的代码中充斥着这种写法，无疑对阅读写作来说都是障碍。因此对于 follow control， 也就是流程控制的代码逻辑，我们一般不用异常处理。字典这个例子写成下面这样就很好。到此我来总结一下，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的异常处理及其使用场景，你需要重点掌握下面几点。异常通常是指程序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了错误，终止并退出。我们通常使用 try except 语句去处理异常，这样程序就不会被终止，仍能继续执行。处理异常时，如果有必须执行的语句，比如文件打开后必须关闭等等，则可以放在 finally block 中。异常处理通常用在你不确定某段代码能否成功执行，也无法轻易判断的情况下，比如数据库的连接、读取等等。正常的 follow control 逻辑不要使用异常处理，直接使用条件语句解决就可以了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，在异常处理时，如果 try block 中有多处抛出异常，需要我们使用多个 try except block 吗？以数据库的连接读取为例，下面两种写法你觉得哪种更好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，还有你今天学习的心得和疑惑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。